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日本领英不动产的置业专家陆卫俊先生，欢迎陆先生。 哎，你好。 你好，我知道陆先生经常去日本，而且在日本学习和工作过很长时间，所以对于日本房产文化包括不动产的一些近况也是非常的了解哈。那今天呢，就把您请过来，请您给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介绍，日本的不动产这两年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在全球的置业范围内是不是受到一些关注？ 嗯，好的。其实呢，这两年的日本的不动产受到我们中国人很大的关注。首先呢，是因为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发达国家，同时呢，日本的信息透明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很多的投资人对于日本的房产的了解程度也相对来说其他国家是非常高的。而在前几年呢，近三年的一个数据表明，在日本的很多的一些东京地区的楼盘，它的升值幅度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升值到15%，甚至有的是38%。当然它的个体楼盘的就是单独的一个升值空间是有不同的。而日本呢，近三年的它的一个土地的增值幅度是比较高的。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土地呢是可以完全个人所有制的，是永久的所有权。那在大前年的时候是5%左右，那前年呢在升值幅度在6%，去年呢达到了7%，所以呢它是一个稳步在增长的一个过程。 嗯，而且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中国人也喜欢到日本去购置房产。 对， 我相信也是因为日本在地理上面离中国比较近，所以导致更好被接受啊。包括这两年我知道也有很多留学生啊，中国的学生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可能也会考虑一个房产购置的一件事儿啊。 是的 啊，怪不得现在有一些人考虑到日本去购买不动产。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陆先生，现在去购买日本的不动产啊，有没有一些限制啊？比如说限购啊、限贷啊，有没有一些限制？ 限制呢是没有的。其实我最通常的和我的朋友介绍的时候是说，在日本买房你只要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有钱 啊。是这样的。 对， 但是日本我知道它是，日本是一个面积幅员不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嘛，那它居然对于海外投资是不限制的。 对，其实日本的所有的法律条款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对于不动产买卖的条款它其实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唯独对购买人的这个地域是没有限制的。 嗯，也就是说不管是日本当地人还是海外人士，都可以对于日本的不动产进行一个投资。 对，是的。甚至于说不仅仅是投资嘛，置住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日本离中国真的很近，你像我来北京出差坐动车坐了5个多小时，而如果从北京这边到东京的话，其实时间也差不多，甚至于更加短。所以呢，很多人他都会把第二个家安置在东京，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小伙伴他喜欢购买那个就是箱根也好，那个还有伊势高原那边的就是移动的小别墅，他们作为那个小别墅度假用的，所以这也非常多。同时呢，之前你也说到了来日本的这边留学的，甚至于像我这边的有一些小伙伴，他们孩子刚 到日本没多久，父母就在为他考虑是为他在日本安一个家。甚至很有夸张的是，我过年啊，应该是日本过年，正好是正月嘛，过年的时候接待了一个我的就是客人，他的孩子7月份大学刚毕业，准备读研究生，而现在呢，他已经为他在港区那边，是属于日本的富人区那边，已经买了一间房间了。 嗯，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日本当地人的居住文化是怎么样的？如果年轻人要成家立业的话， 对， 是必须要先买个房子， 对， 再结婚，还是说他们无所谓？ 啊，他们是无所谓的。 他们是无所谓的啊。 其实我一直用蜡笔小新来形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蜡笔小新说他的父亲背了35年贷款， 嗯， 日本的一般贷款你年限是35年，所以说呢，在拍到那个片段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刚贷款，这个房子刚买。而日本人什么时候会买房子，其实就是当他们有了孩子，准备安定下来之后，他们才会去考虑给自己安一个家。 嗯， 而在他们的结婚的时候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房子并不是说他们一个必要的考虑条件，而往往说因为在那边就是每个月的房租差不多是工资的1/3，而还款的能力，还款的金额也是在工资的收入1/3， 就是月供和月租金是差不多的。 对，是的 啊，所以有条件付一个首付的话， 对， 当然是把这个房子给定下来，安定好了，不用再每年换房子住。 是的，是的。所以说，日本人的那个购房的观念呢，是在成家立业啊，或者生了孩子，往往都是生了孩子之后才会去买房的。所以说，这可能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理念上的不同。 嗯，您觉得对于日本当地人来说的话，购房压力大不大？就是根据日本平均的这个收入水平和这个房价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觉得对于日本当地人来说啊，购买这样一个房子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呢？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我们说，对于房子的这种需求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情况下，在日本它其实是可以零首付贷款的，而它的每个月需要承受的这个还款的压力也只是它的租房相等的。但是呢，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买房，因为是房子是用来住的嘛，租和买它同样支付相同的费用来说的话，租的时候对他来说呢，他的就是生活的便捷性比较好，他可以随时随地的移动，他可以搬家。那如果说是买下来的话呢，可能他就需要在一个地方安家落户了。其实呢，在日本的就是买房的压力啊，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买房是可以零首付的，而每个月的那个还款金额，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它是和租房的金额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为什么就是说年轻人不愿买房，无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可支配的资金，或者是呢，因为工作要调动啊，可以随时的搬家。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租售比合理吗？这个 相当合理，我觉得。 嗯，那如果说对于日本当地人来说，对于工资来说的话，1/3的工资可能是要付那个房租的。 对。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定的首付的话，那可能还是买一个房子会更合适一些。 对，的确是。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日本领英不动产的置业专家陆卫俊先生。那么陆先生在节目上半段呢，跟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日本买房的一些政策啊，它是不限制海外人士购买的。那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日本不动产的一些政策信息哈。陆先生，我想问一下，日本的不动产在买入和卖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是不是会有一些税收或者是限制？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它只允许买了以后卖给当地国民，或者是只能卖给海外人士，有这种特殊的限制。那么在日本的房地产 买入卖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限制？ 如果说限制的话，无非就是因为日本房子在卖出的时候，买入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卖出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差价税。 嗯， 差价税呢，就是说在五年以内，它的差价税的额度是在30%左右。 这个差价指的是我买进时候的一个价格和我现在卖出的时候的一个差价， 是 吗？是 的、哦、就是买进的时候比方说是1000万的话，我卖出1100万，那这个多出来的赚的盈利100万是需要付税的。 这个税是专门针对海外投资者吗？还是说不管是海外投资者还是国内人士？ 是所有的、 哦、 所有的房东。 哦， 对，因为日本就像我之前说了，那个不动产买卖它是不分国籍的，不分国家的，没有限制。所以呢，如果说是五年之内你把你这个房子卖出有盈利的情况下，你需要支付30%的差价税。 那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他这个措施肯定就是不想让你短期投机获取利润。 对，是的。 而是让你长持。 对，是的。 至少持有五年以上。 对。 我们知道房地产一般都是建议大家进行一个长期的 对、 投资规划嘛。 对。对，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持有五年以上， 对， 就可以避免这个差额30%的差价税。 对，五年以后呢是15%，就是您赚钱了还是要付交税的。 哦，明白。那再过些年会不会可以免掉这15%呢？ 啊，这是不行的。 不行的啊、哦。 对，因为毕竟对日本来说，他还是希望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 明白，明白。好的，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啊。 嗯、 所以在计算这个投资回报的时候，把这个部分也算进去啊，才是能够得出一个客观的净回报。 是的。 嗯，好，非常感谢陆先生给我们做这个介绍啊。那么很多朋友在了解海外不动产购置信息的时候，他们会询问是不是可以贷款，因为我们了解很多朋友可能手里的资金不是那么多， 对， 还不足以全款买一套房子， 对， 但是首付是够的， 是的， 所以如果能够贷款的话， 嗯， 就可以以一部分资金来撬动整个房子了， 对，是的。 那么在日本买房子，海外投资者可以贷款吗？嗯 嗯、啊，是可以贷款的。首先呢，中国人是没有办法在日本的银行贷款的，而我们在中国的国人的话呢，是可以在日本的中国的银行的分行贷款的。相对来说，一般它的那个贷款利率比国内的相对来说要比较低，在2.7%左右。 2.7%， 对，是贷款利率。 那相当低啊。 对，是的， 比国内公积金贷款利率还低哈。 是的，相对于日本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偏高的，因为日本人他可以本国人可以用0.7%的利率去贷款。 嗯，那贷款的比例呢？ 贷款比例基本上是在50%左右。 也就是说我买100万的房子， 对， 我可以贷50万出来。 是的，但是呢它对这个房子的底价是有一个大致限制的。一般来说呢是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房子是可以被去贷款的。但是呢也要根据这个房子的房龄啊，因为日本相对来说对房子的房龄它是比较看重的，因为它是永久所有权嘛。所以呢房龄如果说特别老的话，可能对它的那个就是相对额度来说要比较高一点，可能要2000万以上。那如果是全新的房子的话呢，那可以比如说1000万以上的全新的房子也是可以贷款的。 嗯，跟国内差不多啊。 对， 房龄越新，贷款的额度和年限就会越宽裕一些。 是是是， 明白了啊。好，那在日本贷款年限是怎么样的？这个贷款的最长年限是多少？ 通常来说最长年限是35年，但是呢这种贷款年限是比较少见的，往往是在20年、15年，有的甚至于年龄比较老的那个买房人的话他可能会只有10年。所以呢这是要根据个人贷款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状态来衡量的，有评估的。 嗯，一方面看个人的情况，另外一方面还得看房子的情况。 是的， 所以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对， 对， 对， 明白了。好，那么我们再问一问一些细节的问题啊。 好的。 比如说在日本买房子需要哪些材料？ 嗯，通常来说呢在日本这边买房啊，它需要的材料比较少。一个呢主要就是身份证的公证书，它上面一定要是有地址的。嗯，仅此而已。当然呢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买那个高额的物件的话，它会需要有一个资产证明。 嗯，那么除了买房子本身需要的房款， 对， 还需要哪些预算，哪些费用还需要购房人支付的呢？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日本呢这边一个中介费它是全国基本统一的，是3%，而且是不能超过3%的。 同时呢，这边在日本这边买卖不动产的时候呢，都会有行政书士出面帮您去登记您这边的房产，所以呢，我们称之为行政书士，其实类似于可以理解成一个律师的角色。然后呢，同时它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费用，比如说不动产的买入税啊，这一方面的税收。那总体来说的话呢，在这个房价的6%左右是租多杂费是需要支付的。 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日本的房子有一些年代比较久远了啊， 对， 建成年代比较早，可能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了吧。 是。 那么这种房子是不是还得考虑后期的维修啊？这些费用的支出呢？ 是的，就是说我们分两种啊，一种就是我们称为mansion，就是它的公寓式的楼，钢筋混凝土的。那这一类呢，它是因为有很多住户自己住的，所以呢，他们每年每个月都会收一个叫修缮费。修缮费呢是用来就是维修这个房子的。通常来说，日本的房子是3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而这些维修费的储存的这个维修基金啊，就是用来作为这些那个维修的。 有点像咱们国内的就是维修基金啊。 对对， 在收房之前要交的。 是的，是的， 是这样的。但是在日本的话，可能是定期要交的。 对，每个月需要支付。所以呢，一般来说，日本就是房东每个月需要支付的是两笔费用，一笔呢就是管理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物业管理费，然后第二笔呢就是交的是修缮费。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算这个净回报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点啊。 对，通常来说我们这边是会有两个回报率给到大家，一个是表面回报率，一个是实际回报率。那表面回报率呢，就是每个月收到了多少租金，就实打实的是租金。但是呢，这实际回报率是去掉了管理费和修缮费以后的获得的收入。 可能如果你委托一个托管公司出租的话， 对， 还需要付一定的这个服务费啊。 是的，是的。 说到这个回报率啊，我们再问一下陆先生。像日本在东京地区市中心投资一个小公寓的话，现在租金的一个回报率，就目前过去这几个月这几年来看的话，大概是什么水平？ 相对来说呢，比其他国家是要高的。现在目前来说，在日本的这个就是投资房，我们称之为投资房的话呢，就是小户型的公寓，它的回报率差不多是在5%左右。 这个回报率和世界其他一些一线城市核心区的这种公寓租售比来看的话，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对，简单来说就是在中国我有一套房要租出去的话，可能100年我可以回本，那在日本的话基本上是20年可以回本了。 如果这么算的话还真的是哈。 对，是的。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陆先生，你有很多的客人已经购买过日本的房产， 是 他们后期是怎么去运营的呢？是自己去住吗？还是说托管给其他公司了？ 是这样的，就是有自住的，当然主要是以投资为目的的。两种方式嘛，现在日本比较多的，一种呢就是长租房，就是买下来之后呢，里面本身就是带租客的，他每个月就收租，对他来说呢，他的管理的精力比较少，不需要花费很多管理精力。另外一种呢，是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做民宿。那做民宿的话呢，其实在那边有很多的民宿的管理公司，它可以保证你的回报率相对来说比较高，可以达到6%到8%。但是呢，民宿这边呢，其实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可能对你的房子折旧率会比较高，所以你在时不时的需要去装修一下，维护一下。 民宿就是它频繁的去换租客。 对，就是 遇到一些不太爱干净的，或者说 是的 有点破坏力的租客，那可能这个房子就会受损。 是的，是的。所以通常对很多保守来说的一些投资朋友来说呢，他是比较喜欢做长租的，因为日本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维护爱惜自己居住环境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北京有一个日本来的租客， 对， 他租完房子以后呢， 最后一天要把房子还给房东了，他还把这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嗯， 哎，所以说明日本人是特别讲究这个房屋维护和礼仪 的。是 的， 是的，是的。像我之前在日本搬过一次家，那我在日本待了18年，所以呢只搬过一次家，所以说长租是很稳定的。那一次搬家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是把所有的房间里面的状态恢复到原样。那有一点不好的，我把那个窗给打破了，有裂痕，然后呢我就支付了这个窗的玻璃的更换的费用。 嗯，看来你也是非常讲究的。 怎么说，入乡随俗嘛。 嗯，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租房子的一个习惯哈。对，那其实谈到日本的房地产呢，很多人会想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可能日本经历过一次房产的 泡沫 啊， 对， 可能大家心有余悸， 是的， 所以对投资日本房地产总是有一些顾虑哈。 是， 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形容，那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有生之年经历过了这样一场大灾难，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房地产这一块呢，是不愿很大的去触及的。同时呢，他们就是因为，法律法规这边呢，就是严苛的要求，是避免了房地产被炒作的，当成一种炒作商品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呢，在日本更多的是租金回报，我们一直和客户说的都是租金回报，而不是说你这个房子能有多大的升值空间，能够今年翻一倍，明年翻两倍，那就是比特币了。 它是比较稳步上升，同时它只是一个理性的回报哈，就是你能看得见的一个租金的回报， 是的，是的， 非常的稳定， 对 啊，所以如果大家求稳的话，其实现在日本房地产是一个比较好的入手机会。 对，我们一直说是在国内创业，你在那边呢可以得到一定的资产的保值。 嗯，特别是您刚才说的那一点，我特别赞同，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是的， 就日本当地的国民呢，已经是经历过这样一个事件了， 对对， 所以呢，他们也不会说短期之内又重新开始炒作。 对。 所以他们主要还是以居住为目的的去理性的消费，理性的购买不动产。 对，对，是的， 包括这个政府方面也施压啊，也有一些调控的政策。 对， 30%-15%的一个差额税、 差价税、 差价税， 对， 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啊。所以这两年其实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还是比较小的。 对， 在您看来， 基本上是没有的，我觉得。 很多人投资日本房产，就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现在适合投资啊？ 像东京这边，类似于我们北京、上海，它是人才高地，每年的涌入人口不断在增加，所以它的人口呢在往上涨。那在这一些地段呢，我们说东京这一片呢，建议投资的是公寓型，就是长租型的房子，它是收取稳定收益的。然后同时呢，可以结合民宿这边来的运营操作。那大阪这一边呢，因为大阪、京都、名古屋其实是现在的主要游客集中的地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这边以我们自己公司策略来说的话，在这块地区主要运营的是酒店式公寓或者是民宿这些项目。 嗯， 因为相对来说它这边的人口啊一直在流失，所以呢空房率会不断的增加。那在民宿也好，酒店式公寓也好，主要围绕的还是游客。那这一边呢，所以说投资相对来说资金比较小，但是呢投资回报率相对会变高。那在北海道这一边，北海道的话其实还是围绕酒店啊、旅游这边来发展。那酒店式公寓呢可能运营成本相对变高，而那边呢地广人稀，所以更多的呢是我们说一户建的这种别墅型的民宿较多。所以呢三个地区有三个地区的不同的投资方式，也有投资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解了有关于日本房地产的一些大致的情况。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日本领英不动产的陆卫俊先生，给我们做这方面的介绍。 谢谢 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6:31，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FM Lifestyle 月生活，我是 Chloe。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做现场直播哈，大家可以听到这期节目呢和平时不太一样。今天呢，直播间呢，还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资深的东方舞导师，可以说是全球资深的，同时呢，他也是首位在迪拜演出的中国东方舞者，非常厉害。同时呢，他还是 Arabic Beauty 创始人以及北京起舞飞扬国际舞蹈中心的校长。好，让我们欢迎 Jana。 Hello, 大家好。 Jana， 你刚刚是从迪拜飞回来对吧？ 对，我是昨天前天凌晨然后刚到北京的。 有4个小时的时差。 对，有4个小时。 好，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Jana 现在坐在我对面哈，非常非常的 bling bling， 她穿着一身藏红色的这个长袍，阿拉伯长袍。 对，这个是叫 Abaya， 就是他们日常所穿的这些。 嗯，同时呢还有一个同样色系的这个头饰，应该叫什么？ 这个头饰它就是一个帽子，是我一个朋友然后给我做的 啊，非常有阿拉伯风情的这样的一个帽子。眉心哇，这里一颗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装饰哈，有一个水滴状的这个红宝石垂到眉心，整个我觉得你就是舞台上的那种阿拉伯舞者，就是风情百倍的那种感觉。 是因为是这样，因为就是比较喜欢这边的文化，然后自从开始接触了东方舞以后呢，然后也是非常的喜欢这边的文化，然后就是应该是已经把自己融入到这种的文化里面了。 是，那说到东方舞哈，很多朋友想知道东方舞的这个概念究竟是指东方的舞蹈，包括中国传统的那些民族舞在内呢，还是说就专指肚皮舞？ 其实是这样，其实最早大家都知道，因为东方舞是最近才开始在东方舞圈才开始流行叫起来的。 对， 最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只知道有肚皮舞，就像 belly dance这种的。 嗯， 其实后来我们也是因为舞蹈这个行业也是越来越发展的，然后呢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去研究它的一些历史一些文化，因为只是摆动作的话那么它不叫做一个研究。 对， 所以研究是我们要研究它背后的这些文化人文这些东西，而且舞蹈任何一种舞蹈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国家文化的沉淀。 绝对是。 对， 甚至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国家，比如说即使我们说到狭义的东方舞它指肚皮舞的话，其实也包含了中东地区。 对， 还有印度，还有等等其他很多的地区。 对，其实广义的东方舞就是一个地理的位置，因为东方舞这个概念是西方人给灌输过去的。 嗯， 广义的东方舞是什么？就是西方以东整个全是包括这些像印度，然后各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然后还有也包括泰国，这些还有中国，他们都是叫做东方舞。但是窄义的一些，只是特定的一些东方舞，他们就是指的是阿拉伯这种舞蹈。 嗯，对，你刚刚说到哈阿拉伯舞蹈，你现在是作为这个东方舞的导师，或者我们具体说阿拉伯舞的导师，那你第一次和阿拉伯舞蹈结缘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结缘是在我高考完了以后，我想想啊，高考完了是什么时候？2005年吧，啊，暴露我的年龄了。2005年的时候，那年高考完，然后我们去参加一个，那会儿正好是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朝阳路上面，然后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花车展示，然后正好过来一个车，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在车上有几个就是特别漂亮的女孩，然后露的这个肚皮，然后穿着长裙，然后我看他们那个肚皮，哇塞，一层一层的在起伏，我说这个好神奇啊。 嗯哼，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后来我就回家上网查，然后发现这个是叫肚皮舞。 嗯， 因为那个时期的话，肚皮舞是刚刚到中国。 嗯，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然后找了一个家里附近的健身会所，然后就每天然后去，每天就像 着了魔 一样，真的每天像着了魔一样，每天到点必须去，不吃饭也得去。 OK， 就特别特别的喜欢。 嗯， 然后后来慢慢上大学的以后呢，上大学，然后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些健身房，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就是高考那一个暑，考完那一个暑假，就已经学了，天天学，虽然不是很专业吧，但是也能凑合能上。然后呢，上大学以后，然后我们旁边一个健身房，然后我同样也是去办了张健身卡。 嗯，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就那个办健身卡那个人，然后我们就聊天嘛，然后说正好他那新开的健身房，然后也缺一个老肚皮舞老师，我说哎，你觉得我行吗？他说哎，你可以来试试。 你刚学了多久啊？ 对，我刚学两个月嘛，我刚学两个月，然后他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然后我就试了，试完以后，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章法，我瞎教啊。 嗯嗯哼， 这怎么办？就硬着教我五十分钟。那会儿的课，北京的那种课都是五十分钟， 很长。 对，很长，五十分钟。然后我就问那个经理嘛，我跟他说，我说怎么能让会员都喜欢你？ 嗯， 然后他告诉我，就是所有的会员来健身房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出汗。 嗯， 不管你跳的怎么样，你就五十分钟一直玩命带着他跳就行。 你现在还敢看？当时有录像吗？你还敢看那一段视频吗？ 我有以前我跳舞的视频，然后、嗯。就是一直保存在电脑里，然后没事的时候，我要是想找个乐子，我就去看看那个，因为以前的视频真的是惨不忍睹，每个人都会有不想扒以前的故事的时候， 对那些黑历史， 对对对对 对。 他现在也跳了12年了，快13年了， 对，差不多陆陆续续已经10多年了， 嗯。所以现在就是你再想去说，嗯，你对这个东方舞的感情是不是还是一样醇厚，还是越来越深厚变的？ 就是。其实以前是这样，以前我就觉得它特别漂亮，然后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想得很深这个东西。然后后来也是，嗯，有一个机会，也是，其实我觉得我这人挺幸运的，就是很多人他都会，嗯，帮助我，然后还有就是遇到的机会也非常的好。然后有一个机会就是接触到了一些，就是埃及的一些文化， 嗯， 然后我一看，哎，这个舞蹈，因为以前不知道，以前只知道就是那个时代2005年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肚皮舞就是印度舞，瞎扭那种的， 瞎扭，特别婀娜多姿， 对对对 对, 对， 尤其是肚皮， 对对对， 啊、是 然后怎么拧，怎么来扭。但是现在就是后来那个时候，然后接触到了文化以后，发现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就是。 文化内 涵 的、 内涵、文化底蕴的一个舞蹈，然后就一下就觉得这个性质变了、嗯，然后就更有意思去研究了。其实我本身是学理科的，你可以猜猜我是学什么专业的？ 计算机？ 嗯，这个倒不是，太深奥了。 自动化控制、电子工程、 电子高科技，这个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 数学吗？ 我是学建筑设计的。 哦， 对，然后很多人就是。因为很多学生都问说老师你是不是专业舞蹈出身、 嗯、 我说不是我学建筑的我所有人都好惊讶呀觉得 所以你还是有天赋的、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不能算是天赋因为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就是喜爱的一个东西就像小孩、嗯、你看现在有很多小孩他们也是家长逼着去学钢琴学 舞蹈的也有 对 对 对, 对但是那些小孩非常痛苦他们不喜欢这些东西一旦你喜欢上了你都不用去很就是别人逼着你学你自己就可以去学了、 嗯、而且你会花大量的时间 对对对 就是不知劳累的去钻研想把它练得更好跳得更好 对其实你看像我一个理科生现在讲基本上你看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讲课的话我主要是讲阿拉伯文化你看像我一个理科生、嗯、能讲出历史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 是那我们还是先回到阿拉伯舞本身或者是肚皮舞东方舞本身哈嗯最开始的时候呢确实比如说像我因为我不是很会跳、 嗯、 我也没有什么舞蹈天分、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可能它就是肢体非常的柔美轻慢婀娜多姿但是你刚才说它和文化的这个内涵深深的连接起来怎么去理解这个话 其实是这样其实在就是我们所说的肚皮舞就是也是东方舞它分为两种一种什么一种是 Rugs Shargi 一种是 Rugs Ballady 它是两种 Rugs Ballady 它是比较偏向于就是稍微民俗一点稍微民俗一点但是 Rugs Shargi 它是什么它是一泛指的一种酒店餐厅式的一种表演你像现在很多就是在阿拉伯国家那些餐厅他们很多尤其是在游船尼罗河上面 嗯， 他们会有那个舞蹈演员去表演、 嗯、 他们是更偏向于那种的 表演性更强 对表演性更强一点、嗯、但是民俗舞它不是这样民俗舞它是什么它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作品音乐作品的一个创作背景 嗯， 还要理解它的歌词的意思然后根据歌词的这个意思然后去演绎出来这种的舞蹈 所以说要是如果不了解文化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演绎的。 对，你刚刚说那两个词哈，我没有办法重复出来。我们就说民俗的那一部分哈， 对对， 它是不是动作没有那么夸张？ 民俗的话来说，怎么说呢？其实民俗它就是世界的嘛，对吧？它本身民俗，阿拉伯民俗舞蹈它本身也分很多种，像有一种舞蹈，但是那个词我觉得不太好听，那个词叫做沙比。它那个词就是平民化、老百姓化的意思。它的歌词，所有的歌词都是反映社会的现状。然后就像美国的 R&B， 那种饶舌， 就很写实。 对，非常的写实。 就是给你讲一个生活中的故事。 对，就是讲一个故事。比如说，哎，我今天喜欢一个女孩，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明天找了一个新工作，然后那个工作不怎么好，然后这个老板不怎么好，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都会把这种生活的这种经历然后写在这个歌词里面。然后但是要是演绎这种舞蹈的话，他就会用另外一种 是不是更像舞台剧的这种形式？ 对，就更很生活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生活。比如说像我们在接触经常会跳沙比这个舞蹈的话，它会分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就是像传统的一些沙比，就是鼓点比较强，只是纯鼓点。还有一种就是融入电子元素的这种沙比，它是像就是在夜店里面，像 club 里面放的那种，年轻人更喜欢叫做街头沙比，就可以穿牛仔裤这种来跳。 哦，不是一定要穿纱裙跳。 对，因为它就尤其是民俗舞，其实民俗舞是怎么说呢？民俗舞它是很少有穿纱裙跳的，像我们的ballad 传统型 ballad。构架型 ballady， 然后他就是要穿袍子，埃及那种袍子叫 jalabiya， 就是应该是 homeuse 的意思。homeuse 就是女性穿的那种袍子 啊， 要穿那种来跳，然后要很大气很优雅， 对， 有一种就是要给长辈跳舞的那种感觉。 然 后如果我们要是跳，比如说要像跳非埃民俗，像那种 Khaleeji 海湾国家那些舞蹈，要穿那种大的长袍子，跟我今天穿的这个有点像。但是它是落地的这种的。每个风格跟每个风格的衣服都是不同的。 听起来真的好专业呀。我完全有一点 get lost in your words， 就是好多好多新的词儿哈。但确实我听明白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一支舞蹈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舞蹈，就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这个风土民情， 对， 然后一些国家文化等等。其实就是舞蹈是一个桥梁，它是一扇窗户或者是一个门。 对对对对， 打开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很多就是中国人然后去阿拉伯国家旅游，然后看到这个舞蹈，我都觉得好神奇啊，这个舞蹈。然后其实他们看的只是什么，只是就是 Rugsalgi 那个一部分。 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表演性质的那样的舞蹈。 对，他们只是看到表演性是一部分。其实真正的民俗舞一定要看当地人，就是当地本土的这些人就是日常跳的。其实就像怎么说呢，很多就是也有很多学生然后有这个困惑的问题，就说跳民俗阿拉伯民俗舞蹈跳不出那个感觉，说是为什么。 对， 我说就是一定要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文化，然后我也会建议他们去多去那边去看。因为去看了的话跟你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不夸张一点说，就在比如说在埃及吧，街头卖橘子的随便瞪过来他都可以跳 哦， 这个舞蹈。 真的吗？ 对，因为他们这个东西是融入在骨子里、血液里面的，就像我们中国广场舞， 广场舞大妈， 对那些大妈们，我天，随便两下就可以扭起来。 是的，是的， 这是一样的。 你刚刚说到街头哈，街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很多街头艺人他们在表演这样的你刚刚说的这种民俗的舞蹈或者传统的舞蹈？ 街头很少， 街头很少， 街头对，街头是很少的。但是如果要是有聚会的话，他们会可以的。 聚会哈，因为你刚刚从迪拜回来，我也知道你在迪拜有非常好的朋友，就是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他们那个地方的 party 是个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他们那边 party 就是我先说一个，这次去也参加了一个婚礼，然后他们那边的婚礼是这样，大家意识中的婚礼就是，双方家人在一起吃个饭，但是在那边是不一样的，那边而且那边的 party 就是婚礼都是从晚上开始进行的，可以持续到一宿。 Okay. 可以持续一宿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种的。基本上就是什么，我们两边是要分开的，男性跟女性都是要分开的。比如说我的哥哥，比如说如果我跟一个当地的人结婚了， 我的哥哥跟他的哥哥，他们要在男性的这边，然后我的妈妈或者跟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姐姐要在女性的这一边，所有的来宾都分男和女，这双方都是互相见不到的。 OK， 对，双方 分别在不同的这个屋子里头， 不同的场地。 哦，不同的场地， 对，不同的场地，就是比如说一个大场地，这边分开， OK， 这边是男的，这边是女的， OK， 对。然后就是我们要是那个男的进来去接新娘的时候，可以进女的这一边，但是所有的女的他都会围上那个 纱巾，面纱， 面纱， 嗯。 然后那个新郎把新娘领走了以后，他俩就可以回家了，然后所有的宾客就可以自由的 狂欢了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他们那个狂欢真的是狂欢， 真的是狂欢， 就是狂欢的场景，因为在那边是不允许喝酒的， 嗯， 对，所以他们那些，而且那些女孩他们都非常的特别漂亮，但是日常是展现不出来的， 嗯。 他们是为什么？是因为就是他们外出的时候必须要套上他们那个黑袍，就是所称的阿巴亚，这个是就是对于宗教的一种传统，一种尊重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让 戴上面纱。 对，戴上面纱。但是如果要是全都是女性朋友的话，或者都是闺蜜的话，就是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嘛。 嗯。 因为没有男性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在那边，我去参加那个婚礼，当时我就凌乱了，因为 凌乱 了。对，当时我就凌乱了。然后因为那个新娘走了以后，就剩我们了，我只认识一个女孩。然后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但是那些人都过来跟我说话，而且说阿拉伯语我基本上听不怎么太懂，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们走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放音乐，因为他们那边请了一个鼓手，请了一个女鼓手过来，还有女的摄影师，然后就一起在跳舞，真的是连续，我记得连续应该是跳了四个多小时， 大家一块跳舞， 对，一起 跳了四个多小时， 跳了四个多小时就没有停过，我当时都快已经累死了，然后我说坐那休息会儿吧，然后我那朋友你不要休息，然后起来接着跳，我就硬着脑袋跳了四个小时。 对，你作为一个舞蹈老师，你都觉得这四个小时的这个舞蹈对于你的体力来说是一个考验。 对，我已经受不了了，因为四个小时我确实有点多。 那跳这样的舞蹈就是大家是一种即兴的创作呢，还是说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舞蹈形式？ 有传统舞蹈，像那些迪拜那些传统舞蹈，它是属于什么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国家海湾六国，他们有一个女性的传统舞蹈叫那沙尔，就是我们东方舞界俗称的哈利吉。为什么要叫哈利吉？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东方舞专业的， 说不定有。 对，说不定有东方舞专业的。因为这个哈利吉它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海湾的意思，海湾就是特指我们的海湾，波斯湾沿岸海湾六国这个地方，他们女性特有的舞蹈就是那沙尔甩发舞，就是甩发舞， 对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是这样，因为在集会的时候，然后他们会把这个，因为他们认为头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他们会把这个头巾摘下来，然后女性跟女性在一起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就放音乐，放当地的音乐，然后跳这个甩头发的舞蹈，跳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即兴了， 就晕了吧？ 对，就刚开始我学这个，我其实没有学过这个舞蹈，我会跳这个舞蹈也是在那边学会的，这个非常简单这个舞蹈，但是它甩头发是有技巧的， 对，要不然的话头发会打到脸， 对，要不然起来就变成贞子了。 其实我看过你的甩发舞，我记得当时给我一种特别惊艳的感觉，确实加上这些柔美的动作哈，包括非常有风情的这个音乐，整个是一个阿拉伯风情图，非常非常漂亮。 对，其实这个舞蹈怎么说，甩发舞它是有一个特定的环境限制的，所以它才形成现在这种，你看像现在，其实现在我们所跳的甩发舞都是已经改良了的，当然这个甩发舞跟佤族那个甩发舞是不一样的，它这个甩发舞最开始是在沙漠里面跳的，你像海湾国家最开始它都是沙漠，他们是在沙漠里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沙子里搓步跟在平地上搓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那个劲儿一定要拿捏得好，而且他们女性穿的都是那种大袍子，像传就是普通东方舞这种的动作是根本做不了的，能做的只是像脖子，这些脖子这些动作， 哦， 还有手上这些动作，然后还有头发这些动作。 原来舞蹈的这些动作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包括他们的穿着， 哎，对。 演变而来的， 对， 哦，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脖子平时可以自由的活动啊，所以你现在让我只动脖子我完全动不了。对，看来学习无论是舞蹈也好音乐也好，只要你把它和文化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 对，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跳一个舞蹈这个动作你理解不了， 就是你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跳，但是你看完文化以后突然一下你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跳， 嗯， 应该是这个是有原因的。 嗯，可能包括动作的比如说轻柔啊缓慢啊婀娜呀，可能也是为了展示女性美，因为女性她是比较矜持的， 对 吧？ 对对对对， 啊，很庄重，不是那么奔放， 对对对， 所以他的舞蹈动作不可能像比如西方一些街舞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舞那么的就活泼， 对，他不能特别特别奔放，他是要含蓄收敛一点这种舞蹈。 嗯， 其实好丽姬这种舞蹈，其实东方舞非常有意思，你可以去研究每种舞蹈他想就是它的内在的含义，还有就是舞者想表达的含义。就像好丽姬这种舞蹈，因为我是主要是研究这种舞蹈的嘛，然后他这种舞蹈他是没有很多的绚丽的这种技巧， 嗯， 然后也没有很多繁复的这种步伐，只是简单一的这种海湾步伐就可以，然后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内心的交汇和眼神的传达。 哦，所以我们下次欣赏东方舞的时候其实应该关注一下舞者的眼神， 对对对， 这个其实可以知道说他内心的丰富的一些活动变化，也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用心在跳这段舞。 对，没错。其实很多时候怎么回事，一个成功的舞者是什么，反正我的定义，一个成功的舞者是一个，他就相当于是一个媒介，在我看来就是把这个音乐作品用你的肢体语言去传达给观众。一个成功的舞者就是观众明白了你跳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观众没有明白，那证明应该可能是还欠缺一点火候。 即使我们可能暂时不懂他们的语言，不懂他们的习俗，但是我们说音乐舞蹈这些其实都是无国界的， 对，都是相通的， 都是相通的， 对 对，你能够感受到他是高兴的，他是忧伤的，还是他是其他的一些比较难以描述的一些情绪，可能都可以通过他的细微的一些细节感受到。 对，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阿拉伯音乐吧，就是如果有就是东方舞行业的这些听众，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尤其是听音乐的时候，你不要听到它欢快的音乐就觉得它这个歌词非常的欢快，也不要因为听到它是悲伤的音乐就觉得它这个歌词很悲伤，其实不是这样的。原来我听过一个歌，是一个新出的一个歌，特别好听，我们在迪拜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听完那个歌以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开车去阿布扎比，然后一听这个音乐，呜，当时一下一踩油门给我吓坏了。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音乐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音乐就是相当于你都不后悔跟我分手的那一天，我为什么要后悔离开你的那一天。我说我天哪，这么好听的一个音乐怎么能放这样，就是理解不了这个歌词。 可能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情感的掩饰吧。 哎，对，真的是这样。 嗯，看来我们对舞蹈本身哈了解真的还是，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粗浅的，所以通过你今天告诉我这些，下一次呢我可能会去更深层次的去研究一下，哎，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对，其实在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如果有经常会去国外旅游的，听完咱们这期节目以后，希望大家去看那些东方舞的表演，就可能能更深的理解， 肯定不一样， 对， 感受肯定 不一样，然后跟舞者会能产生一个共鸣什么 的。对，其实呢我们分享了很多东方舞的一些看法，包括阿拉伯文化，同时呢我们知道你也是这个 Arabic Beauty 的创始人。 嗯， 说到阿拉伯之美，你现在有这个手绘还有美妆等等，通过这种形式来推荐阿拉伯的一些精品的一些东西。 对，是这样。 嗯，比如说我们说到 Arabic Beauty 哈，我们能想到有一些什么，比如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财宝箱，然后打开一下金光灿灿，各种这个珠宝首饰 大道， 没错， 对对， 就是这个情景。对， 其实是这样，其实阿拉伯之美怎么说，现在我们很多人他对于就是阿拉伯的这种美，他会有一种向往，有一种向往，但是同时也会有一种误解。很多人都会认为阿拉伯之美是什么，就是一个大黑袍子捂脸，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就是大家应该是不知道， 嗯， 大家应该是不知道， 对， 就是阿拉伯这些的女性，她们就是对美的追求是非常非常非常狂热的。 嗯， 基本上就是她们每天就是在脸上告的这些化妆品，然后比咱们中国人要多三倍或五倍。 OK。好的，那就是说化妆品包括他们的饰品其实都能够反映他们的 Beauty of Arabic Countries。 Yes。 好的，那介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和Jana 分享更多的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之美了，我们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 好， 谢谢， 没问题， 谢 谢，谢 谢 大家， 谢 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I'm James Marsters. I'm Christine Lauti. I'm Hector Elizondo. This is Charlaine Woodard. I'm Brian Cox. This is LA Theatre Works. I'm Susan Lowenberg. My father was, in a mild way, something of a racial bigot. And the play of mine, Master Harold and the Boys, in fact, in a way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at troubled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who I loved very much. That's South African playwright Athol Fugard telling us about the autobiographical nature of Master Harold and the Boys, his coming-of-age story set in 1950, when apartheid was the law of the land. Fugard's politically charged plays, presented with racially integrated casts, often ran afoul of South Africa's National Party, which in 1965...passed a law forbidding mixed castes and audiences in public theaters. In spite of his government's racist policies, Fugard rose to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as a playwright, and through his art, gave voice to South Africa's oppressed black majority. And now, LA Theatre Works presents Master Harold and the Boys, starring Leon Addison Brown, Keith David, and Bobby Steger. Scandalizing my name, she took my money, she called me honey, but she was scandalizing my name, called it love but was playing a game. Hey Sam, hey Boat Sam, I'm getting it, the quick step, look now and tell me. Well, show me again. Okay, count for me. Ready? Ready. 5, 6, 7, 8. And 1, 2, 3, 4. 1, 2, 3, 4. What? Your shoulders, Willie. Your shoulders. Don't look down, man. Look happy, Willie. Relax. No, man, Sam. You mustn't talk. You make me make mistakes. You're too stiff. Yesterday, I'm not straight. Today, I'm too stiff. Well, you are. You ask me, and I'm telling you. Where? Everywhere. Try to glide through it, man. Glide? Yeah. Make it smooth. Give it more style. It must look like you're enjoying yourself. I wasn't. Exactly. How can I enjoy myself? Not straight, too stiff...And now it's also glide. Give it more style. Make it smooth. Hey, it is hard to remember all those things, Boat Sam. That's your trouble. You're trying too hard. I try hard because it is hard. But don't let me see it. The secret is to make it look easy. Ballroom must look happy, Willie. Not like hard work. It must... Yeah, yeah. It must look like romance. Now another one.What's this romance? Love story with happy ending. A handsome man in tails and in his arms, smiling at him, a beautiful lady in the evening dress. Fred Astaire, Ginger Rogers. You got it. Tap dance or ballroom, it's the same. Romance. In 2 weeks' time, when the judges look at you and Hilda, they must see a man and a woman who are dancing their way to a happy ending. What I saw...Was you holding her like you were frightened she was going to run away? Yeah, because that is what she wants to do. I got no romance left for Hilda anymore, Boat Sam. Then pretend. When you put your arms around Hilda, imagine she is Ginger Rogers. With no teeth, you try. Well, remember. Just remember, there are only 2 weeks left. I know. I do it better with music. You got sixpence for Sarah Bond. That's a slow foxtrot. You're practicing the quick step. I practice slow foxtrot. It's your turn to put money in the jukebox. I only got bus fare to go home. Love story and happy endings. She's doing it all right, Bosam. But it's not me she's giving happy endings. Poor. 3 nights now she doesn't come to practice. I wind up gramophone. I get record ready and I sit and wait. What happens? Nothing. 10 o'clock, I start dancing with my pillow. You try and practice this romance by yourself, Bosam. Shoes got. She doesn't come to practice tonight. I take back my dress and ballroom shoes and find me new partner. Size 26, shoe size 7. And now she's also making trouble for me with the baby again. Reports me to child welfare that I'm not giving her money. She lies. Every week I'm giving her money for milk. And how do I know it's my baby? Only its hair looks like me. Mm. She's around all the time I turn my back. Hilda Samuels is a bitch. Hey, Sam. Yeah. You listening? Yeah. So what do you say? About Hilda? Yeah. When did you last give her a hiding? Sunday night. And today is Thursday. Okay. Hiding on Sunday night. Then Monday, Tuesday, and Wednesday, she doesn't come to practice. And you're asking me why? I said okay, Bootsen. You hit her too much. One day she's going to leave you for good. So? She makes me the hell in too much. Too much and too hard. You had the same trouble with Eunice. Because she also make the hell in, Bort Sam. She never got the steps right, even the waltz. Beating her up every time she makes a mistake in the waltz? No, Willie. That takes the pleasure out of ballroom dancing. Hilda is not too bad with the waltz, Bort Sam. Is the quick step where the trouble starts. How's your pillow with the quick step? Good. And why? Because it got no legs. That's her trouble. She can't move them quick enough. I start record, and before halfway, Count Basie is already winning. Only time we catch up is when the gramophone runs down. I corner both them. It's not funny. No, I got it. Give her a handicap. What's that? Give her a 10-second start, and then let Count Basie go. Huh? Then I put my money on her. Hot favorite in the ballroom stakes. Hilda Samuels, ridden by Willie Malopo. I'm not talking to you no more. I'm sorry, Willie. It is finished between us. Okay, I'll stop. And you can also... Oh, listen, Willie, I want to help you. Oh, okay. No more jokes. I promise. Okay. Help me. Okay. Look and learn. Feet together, back straight, body relaxed. Aye. Right hand placed gently in the small of her back. Wait for the music and don't start worrying about making mistakes or the judges or the other competitors. It's just you, Hilda, and the music,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a good time. Aye. What Count Basie do you use? You'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 You're the salt in my stew. Right. Now give it to me in strict tempo. Ready? Ready. And you'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 you're the salt in my stew. You will always be my necessity, I'd be lost without you. Bravo! No question about it, first place goes to Mr. Sam Samela. You was gliding with style, Bootsam. How's it, Chips? Okay, Harry. At your service, Master Harry. We're not long to the big event, eh? 2 weeks. You nervous? No. Think you stand a chance? Let's just say I'm ready to go out there and dance. It looks like it. What about you, Willie? What's the matter? He's got leg trouble. Oh, sorry to hear that, Willie. Support, Sam. You promised. God, what a lousy bloody day. It's coming down cats and dogs out there. You're bad for business, Chaps, but it also means we're in for a nice, quiet afternoon. You can speak loud. Your mom's not here. Out shopping? Oh, no, the hospital. But it's Thursday. There's no visiting on Thursday afternoons. Is my dad okay? Sounds like it. In fact, I think he's going home. What do you mean? The hospital phoned. To say what? I don't know. I just heard your mom talking. So what makes you say he's going home? It sounded as if they were telling her to come and fetch him. When did she leave? About an hour ago. She said she would phone you. You want to eat? Hallie, want your lunch? I suppose so. What's on the menu, as if I don't know? Soup, followed by meat pie and gravy. Today's? No. And the soup? Nourishing pea soup. Yeah, just the soup. And these comic books? For your dad. Mr. Kempston brought them. You haven't been reading them, have you? Just looking. Jungle Jim, Batman and Robin, Tarzan. Mm. God, what rubbish! Mental pollution! Take them away. I'll get your soup. Did you hear my mom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with E? No, Master Helly. I was at the back. And she didn't say anything to you before she left? She said I must clean the floors. I mean about my dad. She didn't say nothing to me about him, Master Helly. No. It can't be. They said he needed at least another 3 weeks of treatment. Sam's definitely made a mistake. And bloody homework. So, Willie. Yes, Master Helly. Schooling okay today? Yes, okay. No, not really. What's the difference? I don't care. And Sam says you've got problems? Oh, big problems. Now, which leg is sore? Both legs?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my legs, Master Halley. Sam's just making jokes. So then you will be in the competition? Only if I can find me partner. But what about Hilda? She's the one who's got the trouble with her legs. What sort of trouble with you? From the way he describes it, I think the lady has gone a bit lame. Good God, have you taken her to see a doctor? I think a vet would be better.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call it again when the racehorse goes very fast? Gallop? That's it. But Sam? Gallop down the home stretch to the winning post. What's that got to do with Hilda? Count Basie always gets there fast. I get it. Oh. For Christ's sake, Willie! What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with that rag? I'm sorry, Master Helly. At your bloody age, but cut out him. The nonsense now and get on with your work. And you too, Sam, stop fooling around. Wait, no. Hang on, I haven't finished. Tell me exactly what my mom said. I have. When Halley comes, tell him I've gone to the hospital. And I'll phone him. She didn't say anything about taking my dad home. No. It's just that when she was talking on the phone... Sam, they can't be discharging him. She would have said so if they were. In any case, we saw him last night. He wasn't in good shape at all. His staff nurse even said there was talk about taking more x-rays. And now, suddenly today, he's better? If anything, it sounds more like a bad turn to me. Which I sincerely hope it isn't. Hang on. How long ago did you say she left? Just before 2. An hour and a half? I know how to settle it. Let's give her 10 minutes to get to the hospital, 10 minutes to load him up, another 10 at the most to get home, and another 10 to get him inside. 40 minutes. They should have been home for at least half an hour already. No reply, chaps. And you know why? Because she's at his bedside in hospital, helping him pull through a bad turn. You definitely heard wrong. Okay. Modern graded mathematics for standards 9 and 10. Who is this drawing supposed to be? Old fart-face Prentice. Teacher? Thinks he is, and believe me, that is not a bad likeness. Has he seen it? Yes. What did he say? Tried to be clever as usual. Mm. Said I was no Leonardo da Vinci and that bad art had to be punished. Mm. So 6 of the best and his are bloody good. On your bum? Yeah, where else? The days when I got them on my hands are gone forever, Sam. With your trousers down? No, he's not quite that barbaric. That's the way they do it in jail. Really? Yeah. When the magistrate sentences you to strokes with a light cane. Go on. They make you to lie down on the bench. One policeman pulls down your trousers, and one holds your ankles. Another one pulls your shirt over your head and holds your arms. Yeah, thank you. That's enough. And the one that gives you the strokes talks to you gently and for a long time between each one. I've heard enough, Sam. Jesus. It's a bloody awful world when you come to think of it. People can be real bastards. Well, that's the way it is, Hallie.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way.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progress, you know. We don't exactly burn people at the stake anymore. Like Joan of Arc. Correct. If she was captured today, she'd be given a fair trial. And then the death sentence. I know. I oscillate between hope and despair for this world as well, Sim. But things will change. You wait and see. Someday somebody's going to get up and give history a kick up the backside and get it going again. Like who? They're called social reformers. Every age, Sim, has got its social reformer. My history book is full of them. So then, who is ours? Good question. And I hate to say it, but the answer is, I don't know. Maybe he hasn't even been born yet, or is still only a babe in arms at his mother's breast. God, what a thought. So, we are just going to wait? Yeah, looks like it. Introduction. In some mathematical problems, only the magnitude. What's it mean? How big it is, the size of the thing. Magnitude of the quantities is of importance. In other problems, we need to know whether these quantities are negative or positive. For example, whether there is a debit or credit bank balance. Whether you're broke or not. Whether the temperature is above or below zero. Not degrees. A cheerful state of affairs. No cash and you're freezing to death. Mathematics won't get you out of that one. All these quantities are called S-C-A-L... Scalars. Scalars. You understand all that? No, and I don't intend to try. So what happens when the exams come? Failing a maths exam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Sam. How many times have I told you that examination results don't measure intelligence? I would say about as many times as you failed one of them. Ha, ha, ha. Ha, ha. Well, just remember, Winston Churchill didn't do particularly well at school. You've also told me that one many times. Well, it just so happens to be the truth. Magnitude. Magnitude. How do you use it? Show me. An intrepid social reformer will not be daunted by the magnitude of the task he has undertaken. Ooh, couple of jawbreakers in there.